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92.3，周一到周日5-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英语动画去配音，欢迎出我们的嘉宾 David 老师。 Hello, I'm David. To be or not to be, you gotta try me, me. Move it English. 又是我们的趣培英课堂了，咱们带着大家继续来 Kung Fu Panda。前两周呢，咱们学了还一个精彩的情景。那在运动当中呢，如何要把握气息？当然就是师傅呢，在带着他徒弟们一起考验着阿宝。 没错。 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有请大家来进行课堂的配音展示了。那在咱同学们请出大伙儿之前，咱们要不要先来听一下哈？上次这个师傅的段落是怎么个情况？来感受一下。 The true path to victory is to find your opponent's weakness and make him suffer for it. Oh yeah! To take his strength and use it against him until he finally falls or quits. But a real warrior never quits. Don't worry, master. I will never quit. If he's smart, he won't come back up those steps. But he will. He's not gonna quit, is he? He's not gonna quit bouncing, tell you that. 哎，这个段落是颇不容易啊。 是啊。 尤其是前面师傅那几句话，语速又快，又凶狠狠的。到底大家会怎么把握呢？来，接下来我们有请出今天勇于登场的同学们。第一位是 Hannah。 Step forth, the true path to victory to find your opponent's weakness and make him suffer for it. Oh, yeah. And take his strength and use it against them until he finally falls or quits. But a real warrior never quit. Don't worry, master. I will never quit. 好的，谢谢。有请老师点评、 好， 一分钟点评， 好，非常棒啊！我觉得这个录音非常的细致啊，需要对值得注意的地方呢，就是要把每一个单词读完整啊，这样的一个句子听起来呢才是舒适漂亮的。每个单词的完整，首先是元音和辅音，把这两个做到位。 汉娜同学说呀，他说他自己本来就是零基础，但是呢，他愿意在我们的课堂上来进行展示。 已经很不错了， 已经是很有勇气了， 不错。 对，大家要注意哦，你的这个连读还要进行加强学习。因为很多地方能够听得出来，句子还是稍微有些破碎， 是 语句还是会破碎， 连不块。 但是我能感觉到你在很努力的抓关键词，在很努力的想要突出重点和抓关键词。我们能感觉到， 对， 但是呢，还需要时日进行训练。 对，已经下了功夫了，能听出来。 第二位是 Carrie。 Step forth. The true path to victory is to find your opponent's weakness and make him suffer for it. Oh yeah, to take his strength and use it against him until he finally falls or quits. But a real warrior never quits. Don't worry, master, I'll never quit. If he's smart, he will come back those steps. But he will. He's not gonna quit easy. He's not gonna quit bouncing, tell you that. 我们的课堂展示啊，是一个非常趣味的环节，也邀请我们的各位听友做大众评委啊。你也在直播间当中给点评点评，觉得什么地方说的不错，什么地方还有待改进，咱们一起来磨磨耳朵。 是啊， 有请咱们的评委。 好，主要是辅音要注意了啊，呢和了其实要分的啊。这个呢，在说的过程当中注意，这可能跟你以前的方言有关系，你的方言可能影响了你在这个辅音的驾驭上啊。另外一个来讲呢，是要注意你的这个声音呢、啊，可能离着麦克风非常的近，注意自己的气息呢，最好是一口气，因此要加大你的连读的训练力度。 嗯，同时注意一些小单词，比如说 a well， 你要读清楚。 嗯、 two fourth。Fourth 是 first， 对 ，quit 啊，这样单词，因为在做关键词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它读清楚了。 嗯， 接下来是 warmer。 Step forth. The true path to victory is to find your opponent's weakness and make him suffer for it. Oh, yeah. To take his strength and use against him until he finds it false or quits. But the real warrior never quits.Don't worry, master. I will never quit. Ah! Oh! Oh! Oh! Oh! If he's smart, he won't come back those steps. But he will. He's not gonna quit, is he? He's not gonna quit bouncing, tell you that. 这是我们一位表现力不错的同学啊。哎，但是大家感觉到他是在，就是说他的严厉的语气模仿得很好。 嗯。 但是师傅是在什么呀？运动当中，打斗当中的那种恶狠狠，是不是？ 对，所以呢，你在这个配音的时候啊，为了保证这种状态是对的、对应的，那应该是什么？边跑边跳边说，试一试，这个、感觉会来得更准确一些啊。但是我觉得啊，他整体配音质量真的很高。 是啊， 嗯、 但是他注意哦，一定要注意，这次是在运动当中，所以运动当中更有轻重缓急。他还不仅仅是一个教导主任在那训话。 对，是。 是吧？要注意有一个地方连读 ，suffer for it， suffer for it， 既要连读的准确，还要有语速。 嗯，在关键的地方，如果你能语速慢下来就更好了，尤其是在关键词。 好，有的同学呢，你也可以选择，比如说一段弄不下来，我就配个几句。也行啊，比如说下面这位 Young， If he's smart, he won't come back up those steps. But he will. He's not gonna quit, is he? He's not gonna quit bouncing. Tell you that. 嗯，有了一定的连读驾驭的基础。 嗯，是。那挑的这几个都是节奏比较强的啊，但是难度系数并不是特别高的句子。 对， 其实我觉得合适的就是最好的。啊，选几段让自己听着舒服、能够驾驭的， 嗯， 也是非常棒的入门手段。 像这种啊，同学啊，你一听你就知道他下来以后天天都在练， 嗯， 天天都在找这样的段落或那样的段落在练习， 嗯， 因为他对自己的语言表现有很高的要求， 嗯，对， 啊，你能听得出来， 嗯， 所以说哈，啊，咱们继续加强连读的基础。程喜君 ，Step four。The true path to victory is to find your opponent's weakness and make him suffer for it. Oh, yeah, to take his strength and use it against him until he finally falls or quits. But the real warrior never quits. Don't worry, master, I will never quit. If he's smart, he won't come back two steps, but he will. 我们的漂亮小姐姐也在这样的段落当中释放了自己， 释放了， 释放了。 我看是这个这是发泄了， 真的已经掏心掏肺了， 嗯， 我们能听得出来， 淋漓尽致啊， 淋漓尽致， 啊，绝对。 但是你注意哦，她仍然是在运动当中， 嗯， 就师傅那种运动当中，一下有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她是很有节奏感的， 嗯， 跟咱们真的是站在那儿训话不一样。 是的，嗯，毕竟是在打斗当中啊。我觉得这个听友的投入力度真大呀，这录音做的让人感觉怎么说呢，哎呀，感觉真棒啊。 程喜君是越来越淋漓尽致了，第一次绝对不是这样， 嗯， 但是我们能感觉出来， 嗯， 他在挑战自己和挖掘自己的极限， 因为这份努力的话值得赞扬， 就凭着这份努力我们都觉得真是值得表扬。 嗯，是 哈， 加油。 我们不介意把它放到最大或者是最过头，就怕你还没有感觉，还没有出来，不饱满。我们不怕过，因为过了我们可以收。但是如果说没有找到感觉，你就得还得再前进。 没错，所以呢，先放大， 然后再缩小。 每个人说英语啊，都有过分夸张的时候， 嗯， 每个人都有，但是就怕你不敢到那个点，是吧？啊，我们互相学习。Jackie L. Step forth. The true path to victory is to find your opponent's weakness and make him suffer for it. Oh yeah. To take his strength and use it against him until he finally falls or quits. But the real warrior will never quit. Don't worry, master. I will never quit. If he's smart, he will never come back up those steps. But he will. He's not going to quit, is he?It's not great bouncing, I'll tell you that. 好的，这个 Jackie 的表现一向很稳定。 嗯，非常好，对。而语言表达当中的话呢，很精确啊，很精确，而且呢，声音也非常的有力量啊，有力量。因为练武的人就要有力量啊，语言表达的时候干脆利落啊。我觉得今天配音的这个越来越好啊，越来越好。对， 吸收了，同学们吸收了日月之精华， 日月之精华。嗯，对。 但是注意啊，您那个里边好几个 quit 加了 s， 对， 词儿读错了。 嗯 啊 ，quit， 注意啊，注意，准确是第一位。 有的时候是 quit， 有时候是 quit 啊，它不一样。 然后在很多地方的连读的时候，还要注意元音饱满，因为有的地方元音给忽略了。 嗯， 啊，要注意这个地方。接下来还是男生李奇龙。 Step forth, the true path to victory is to find your opponent's weakness and make him suffer it. Oh yeah, to take his strength and use it against him until he finally falls or quits. But real warrior quits. Don't worry, master, I will not quit. 觉得这样的同学下来以后也都是一些表现高手，肯定是 K歌之王，这么有表现力。注意前面有几个地方稍微有点那个出戏哈，就是那个哪儿呢 weakness opponents、那个地方。 对，在发音上来说的话呢，这个辅音呢、这我们可能是安徽啊或某地的一个朋友，他的这个呢了这个问题啊，那我给你演示一下啊。 step forth， 注意 forth。The true path to victory is to find your opponent's weakness and make him suffer for it. 你要说的时候要注意这些地方，一个字母 n 的音发成了这个 l 的音的话，就意味着这个单词废了，这句话也废了。 嗯， 不可以有这种小的问题。 所以呢了呢了，你再下来多念几遍这个 weakness，不是 weakness， 对 weakness， 它该怎么样它就得怎么样啊。接下来是 Maggie. But a real warrior never quits. Don't worry, master. I will never quit. If he's smart, he won't come back up those steps. But he will. He's not going to quit, is he? He's not going to quit bouncing. Tell you that. 哎，他选择基础段落，我觉得很适合他。 对。 注意一下 back up those steps. Back up those steps. Back up those steps、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 对，这个短促而有力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说短音存在的地方，一定要把节奏呢尽量做快啊。那么节奏快了以后的话呢，还要保持清晰度啊。这样的话呢，这个节奏清晰度都有了，短音的作用也就发挥了。 好，接下来我们听听吴敏。 Step forth, the true path to victory is find your opponent's weakness and make him suffer for it. Oh yeah.To take his strength and use it against him, and to define his force or quits. But a real warrior never quit. Don't worry, master, I will never quit. 前面师傅的部分语速较快，而且重音稍微有点放得偏厚了。Against him 是那应该是 against him。 语速上来说呀，前面太赶啊，不要太赶。语速过快的话呢，说明你紧张啊，或者怕出错，其实没必要啊，慢点说。The true path to victory is to find your opponent's weakness and make him suffer for it. 它是有什么呀？节奏的。我们说过，当一个人水平很高的时候，地位很高的时候，他说话反而语速是慢的啊，一定要注意这一点，控制你的节奏。 因为吴敏呢本身声音是比较细的，所以呢要更加的稍微放慢语速一些， 对、 才能够做出一个比较饱满的质感。露西亚。 Step forth, the true path to victory is to find your opponent's weakness and make him suffer for it. Oh, yeah, to take him strength and use it against him until he finally falls or quits. But a real warrior never quits. Don't worry, master, I will never quit. Bang, bang, bang, bang. If he's smart, he won't come back up those steps. But he will. He's not gonna quit, is he? He's not gonna quit bouncing, tell you that. Ha ha ha ha. 我们说一个人有没有功夫张嘴就知道了。大家发现没有，他的前两句的处理整个很见功底。在今天的参与配音的同学当中，基本上算是一个中上级的水平。 嗯， 前两句就展示的很不错。 对， 因为前两句是很关键，有比较难的， 有难度。第三句就得注意了。To take his strength and use it against him, until he finally falls or quits. 这些地方其实我们说长句呢是有难度的，到你短句的时候其实更要注意，因为短句更容易出错。 但是总体上能听得出来露西亚已经打了很久的连读的基础了。 对，要注意一些小的细节就好了。 你看任何情况下只要你基础打好了，什么句子来检验你都不怕。 没错， 注意那个词 finally， 对， 小小的注意一下。 Finally falls。 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像李岩啊、蕾蕾啊、白天啊，今天就暂时不展示，咱们留到下一周去哈。因为今天咱们要学习的内容比较多，最后来听一听小白英子。 Step fourth, the true path to victory is to find your opponent's weakness and make him suffer for it. Oh yeah, take his strength and use it against him.Until he finally falls or quits. But a real warrior never quits. Don't worry, master. I will never quit. 好的，非常感谢哈，感受了一下，不错，相当不错， 还是那么好， 不错的。 老朋友了， 他前面的这个，我在想说，师傅这段小白会怎么处理呢？他处理的也是很有自己的特点。是吧， 说每个人都要非要把自己的声音一会儿变成 Dustin Hoffman 或 Jack Black， 实在是不现实。对，这个挺难的这个。 但是你的处理就是说你要处理的让别人听上去觉得舒服的，可以的，是合适的，是对的。 对，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声音的这个范围和区间，你只要把你那个范围区间的这个声音表达好，你就很厉害了啊。所以比如说你是高音你就来高音，你是次高就次高，如果你真的是低音咱就来低音啊，所以不是什么段子都可以驾驭，这是很正常的。 好的，今天我们这个段落呢继续往下了哈，这不是师傅带着徒弟一起跟阿宝 PK 了一下吗？结果阿宝现在怎么着了呢？浑身有些伤。 是 在接受针灸治疗。我觉得盖世武 Acupuncture 针灸，这样看来盖世武侠还是挺够意思的。 是，习武之人一般都会治疗一些伤痛， 还比较讲义气，还在帮他治疗，用针灸来治疗。那么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就跟他交流，或者是调侃他说，哎呦你看你这毛都扎不进去，或者肉啊 粉 扎不进去，然后他就一边 治疗吧，一边就很委屈的想说，哎呀我是不是领悟到了什么，我正在琢磨着这师傅为什么要这么色厉内荏，这么步步紧逼，到底是为什么，难道不是为了赶我走吗？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呀？他自己就在那儿琢磨开了。好了，今天这一段我们来感受一下吧，基本上就是这几个徒弟之间的对话。 I thought you said acupuncture would make me feel better. Trust me, it will. It's just not easy finding the right nerve points under all this, fur. I was gonna say fur. Sure you were. Who am I to judge a warrior based on his size? I mean...Look at me. I'm over here. Maybe you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is again. Oh, okay. Ow! Stop it. Ow! I know Master Shifu's trying to inspire me and all, but if I didn't know any better, I'd say he was trying to get rid of me. I know he can seem kind of heartless. But, you know, he wasn't always like that. According to legend, there was once a time when Master Shifu actually used to smile. No. 哎呦，不仅还治病， 还跟他讲了一下师傅的隐私 privacy， 讲了一下师傅的八卦，说师傅其实并不是一直以来都这么冷冰冰的，他肯定是有故事的师傅。 对，他们几个人的喜欢八卦师傅，后面更有意思。 对，更有意思了。 八卦。 好了，来我们来看看哈，第一句 Paul 就说，哎呀，我以为你说针灸会让我好受一点呢。他在委屈和抱怨，他说 I thought you said acupuncture would make me feel better。 第一句 I thought you said acupuncture would make me feel better。 再来 I thought you said acupuncture would make me feel better。 对，这句话有点意思哈。关键词 acupuncture， acupuncture， better， 这两个词读的时候 better 啊，这两个单词是关键词。那么这句话呢，就是在扎针灸的时候啊，对方扎的时候突然间扎到一个点上的话说到那儿的时候这种感觉，扎到了 better 这个位置啊。好，那么语调呢自然的就升了上去啊，自然升了上去。从节奏上来说呢，这句话呢，我们看 I thought you said acupuncture would make me feel better， 这句话其实在说的时候还是要节奏上有点讲究的。比如说我们看啊， I thoughtT 失去爆破 ，You said 三号音，哎，短元音啊，要够短 ，Acupuncture 音拉上去 ，Would 读成 Would，Make me feel，Make me feel better 啊，这样。好，我们看这样，如果我们 Make 要失去爆破，我们读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感觉 ？I thought you said acupuncture would make me feel better 啊。就突然间是变成那个样子了。 我们第一次听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两个词特别突出，第一个就是 acupuncture， 对， 第二个就是 feel me better， better， 它有一个 better， 对， 那个音， 对，其实接受治疗的时候这个人本身状态也是非常紧张啊， 就是一惊一乍的那种， 对， 那个针 扎一 下扎一下 I thought you said acupuncture would make me feel better， 就跟我们汉语说话是一样的。我会这么说，我以为你说针灸会让我感受好一点呢。就是，因为他在扎的过程中，你得顿一下，拉得特别夸张。 其实啊，就是在不管接受针灸治疗还是接受按摩治疗，我曾经有这么一个经历，就是我在接受治疗的时候不出声音，然后疼我忍着，但旁边呢那个。躺着一个美国使馆的参赞，商务参赞，就听见那边按摩的时候声音呢是这样 就是嗷嗷叫的， 嗷嗷叫唤啊！我说这是怎么？ 有的人皮儿薄，他是忍受不了疼痛。 对，所以呢，说我们说对治疗的反应不一样，尤其是西方人，他喜欢表达自己，连这种情况他的表达也是很特殊的。 那这句话呢，正好了，给我们示范了一个什么叫突出关键词。他一下就把这两个词突出的特别大， 特别的大， 特别大。正好是一个机会，我们来再听一遍。 I thought you said acupuncture would make me feel better。 对不对 ？Acupuncture， 倒吸一口凉气。 I thought you said， acupuncture， 是吧？倒吸一口凉气。 是的。 而前面四个字特别轻。I thought you said， I thought you said acupuncture would make me feel better。Better， 一下又吸一口气，急急的抽一口气。 对，所以我们在前面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比较轻。I thought you said， I thought you said 啊，这块要注意。I thought you said acupuncture would make me feel better 啊， 一字就变成一个音了。I thought you said， I thought you said， I thought you said， I thought you said， 好，然后再acupuncture， acupuncture。 注意，它是一个 acupuncture， yeah， 不要读错了啊，这咱们中国的。咱们的文化瑰宝哈，咱不能把这单词读错了。 是的。 然后呢 ，feel better， better， better， better。再听一遍。 I thought you said acupuncture would make me feel better。 这个 better， 话没说完，插上了。 就是那一下哈，感觉这很夸张啊，这动画片。 是啊。 好。 夸张在后面呢 他一个针灸都像下暗器似的。 是。 好 ，Mantis。这时候那螳螂就说了，说哎呀相信我会的，只不过呢找到正确的这个什么 穴位 穴位啊不容易，尤其隔着那么一层，没说出来哈。 And all this， 哎呀隔着一层什么还用说吗，对不对？还有啊，隔着一层还有 还有 trust me， trust me， 会的会的， it will， It's just not easy doing something， 一个结构，做什么事儿并不容易。Finding the right nerve points， nerve 神经点 nerve points 就是穴位 对 under all this 在这一大片什么什么的下面第二句 Trust me it will It's just not easy finding the right nerve points under all this fur 这像在唱歌似的螳螂多听两遍 Trust me it will It's just not easy finding the right nerve points under all this fur Trust me it will It's just not easy finding the right nerve points under all this fur 大家第一时间要把这个语句的调调曲调记住 语调好我们看这句话关键词 Trust me it will Trust me it will It's just not easy finding the right nerve point and all this 好我们看关键词 Trust me trust 还有就是 easy not easy findingright nerve points all、这么几个词所以我们看关键词在里面突出是因为它真的重要吗答确实是所以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关键词的作用就是把音调拉上去把这个声音也抬高一些 Trust me it will It's just not easy finding the right nerve points and all this、大家把这些点抓住就可以了。那剩下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希望再自然点，就匹配合适的情感啊，合适的情感。情感是一种调和剂啊、对。然后呢，回答是确信的，所以用降调。 今天我们的学习的配音技巧啊，就是如何要自然的说话，自然的说英语。 对， 这个 Mantis 这句话就特别像在唱歌。我们再来听一遍。 Trust me, it will.It's just not easy finding the right nerve points under all this fur. Finding the right nerve points under all this. Finding the right nerve points under all this. 其实它这个语调啊还是很正常的因为它突出了关键词 easy 和 finding.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句子呢它是一个动名词做主语 it 做形式主语的一个句子。So finding the right nerve points under all this is not easy.哎，它正常的语序是这个样子、 是， 对， 所以你当然，你形式主语就不用再重读了，是不是？ 对 ，It's just not easy. Yeah, not 要重读，我强调不容易。 It's just not easy. It's just not easy. 大家去感受，这话是对的啊。哦，你以为就那么容易啊？成为这个百万富翁或者亿万富豪，一夜间暴富哪那么容易？没那么容易。It's just not easy to become 怎么样呢 ？A millionaire. Becoming 什么呀 ？Rich overnight.一夜暴富那是不太现实的啊，所以一定要怎么样的把它最关键的地方凸显出来。 哎，我们来听听这个 "It's just not easy" 怎么处理的。 Trust me, it will. It's just not easy finding the right nerve points under all this. It's just not easy. It's just not easy. Easy finding the right nerve points under all this. And all this, all right. 类似的这样的表达都是这个重音规律，比如说 "It's no use crying," 哭也没有用。It's no use complaining 抱怨也没有用 所以那个 no use 后面的 ing 一定要重读 对 因为那是你要强调的内容 没错对 好这句话 Trust me it will 其实还有一个大家生活中经常能想到但是很少用的 It's nice meeting you 见到你这件事真的是很好要见到你很高兴告别的时候使用的 It was nice meeting you Yeah 哎，很好。It's just not easy finding the right nerve points. 他把这个提高了。 Yeah, it's just not easy finding the right nerve points and all this. Nerve points, nerve 穴位 points, 还长了个姿势。 对，神经啊，交汇的点就叫 nerve points、 所以这扎针灸啊，还是挺有用的。 是的， 是有用的。 该扎还是要扎， 该扎得扎，该刮得刮，该扎得扎。治病啊，是不是？ 对。 Under all this， 在这么一大片片什么呀 ？Paul 说 ，fat， fat， 他很敏感。脂肪 ，Mantis 说 ，fur， 毛。I was gonna say firm， 我明明要说的是毛，你说什么脂肪呢？是什么肥肉呢？然后他们俩接得很快，很迅速哈。再听一遍。 I thought you said acupuncture would make me feel better. Trust me, it will. It's just not easy finding the right nerve points under all this fur. Fat, fur. Fat， 不高兴了啊！一听就是你要说我胖，Fat， fur. fur. I was gonna say fur 对。 Fat, fur? Fat fur. I was going to say fur. 这也是一个概念。 对。 那个肉啊肥肉呢是 fat。 嗯。 那么那个 fur 是什么 动物身上的皮毛。 其实是毛那部分叫 fur。 对。 皮叫。 但是人呢就不叫 fur 啊。切记切记。 人叫。 长的 hair。 那叫毛，那个叫人的毛发， 汗毛毛发 hair。 但是如果人要匹配 fur 的话，是对别人的不尊重。嗯、 皮毛专门指毛那部分叫 fur，、 嗯、 是吧、 嗯、 ？fur 厚厚的皮毛，冬天动物们要靠它们过冬了。 嗯，对。 好，嗯，接下来呢，这个 mantis 就说：“我明明要说的是毛。” I was gonna say fur. Sure you were. 嗯哼。Sure you were. 这两句话超自然，大家听到吗？超自然， 嗯、 哪像动画片、啊？明明是生活中的话。 嗯， 我本来要说是毛，哼，是才怪呢。 嗯 ，Sure you were. 再来听一遍吧。 I was gonna say fur. Sure you were. 调调是什么 ？Sure you were. I was gonna say fur. I was gonna say fur. I was gonna say fur. Sure you were. Sure you were. 嗯 ，Sure you were. 不相信，嗯， 才怪呢。 嗯，是才怪。 一个反话、嗯、 很细腻啊， 所以这种是很自然的表达，是不是？ 对， 同学们就常问说，老师，自然的语音语调是什么呢？就是这样、 嗯、 你多去用心体会，多用耳朵去感觉。 对，就是句子它不在长短，在于你自己感觉呼吸舒畅，然后语调所有的停顿关键词放在里面都觉得非常的舒适的时候，这种自然的感觉只有电影剧本能带给你啊。不断的听和模仿电影剧本，就能找到这种自然舒适的语气语调。 每一种方言，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调特征。你首先要做的是去感受，而不是去列公式。 对，是的，嗯， 这种就是你看 ，I was gonna say fur， 这个调调你要把它记住。 I was gonna say fur， 嗯， 你要把它记住，你多听几遍啊。 嗯 ，I was gonna say fur， sure you were， sure you were。 哒哒哒哒哒哒哒， 嗯， 是吧 ？I was gonna say fur。 对，关键词也非常明确呀，符合这个语言使用的规律啊。Fur， I was gonna say fur。嗯， 就我的重点，我就是放在最后说。 Yeah， gonna say fur。 嗯， 我降一个调，要么我升一个调，让你感觉到重点。 嗯， 那个 sure you were 它是怎么处理的 ？Sure you were。 Sure you were、嗯。 像不像那个 Here you are？ 对 ，There you go。 嗯 ，Sure you were。 嗯。 一般三个词都是怎么处理的调调、 嗯、 哎，你发现这就是公式啊， 嗯， 是不是？好，下面 Mantis 说，哎呦你真逗，我怎么能用这个体型来评价一个武士呢？ Mantis 说， Who am I to judge the warrior based on his size？ 啊，我怎么会用体型来评价一个武士呢？ 是啊， 怎么能那个 Who am I to judge a warrior based on his size？Mantis 说了这么一句话， 真是睁眼说瞎话。 是，对，不能用，就像是不能以貌取人一样的道理。 不对， 你不要用体型、体重这些东西来评价一个武士水平的高低。 对，可是熊猫全程、 嗯、 那体型都被诟病。 嗯， 然后这话说的也是很婉转了，怎么说的呢 ？Who am I to judge a warrior based on his size? I mean, look at me. I'm over here. 哇，发现 Mantis 说话好流畅啊！ 是。 好流畅啊！再听一遍。 Who am I to judge a warrior based on his size? I mean, look at me. I'm over here. 嗯， 一气呵成， 一气呵成。 讲解一下这里、 嗯。好，我们看这样的句子啊，这样的句子实际在说的过程中呢，仍然是要先抓住关键词，关键词是 judge warrior size。啊，那么我们抓住了关键词以后呢，要在一句当中找到关键词，并且把它凸显出来。Who am I to judge a warrior based on his size? 那么 judge warrior. Who am I to judge a warrior based on his size? 那么把这几个词凸显出来，怎么凸显呢？第一，把他说的比别的更饱满，声音更大，然后呢更清晰啊。这样的话呢，这样的这个关键词就能得到基本的凸显。第二呢，就是整句的语气带来的它的基本语调是什么呀？是升呢还是降？其实他这句话的话呢，是一个降调，因为他本身对这种事情是有看法的。那也就是说，体重、身高等这些决定不了一个武士的级别。所以 他说话的时候 Who am I to judge a warrior based on his size、啊、他是语调能控制住的，没有升上去。别看看着是一个问句，再接下来要注意的就是他节奏上来说给人的感觉很顺畅。那么这种 coherence 是靠什么呢？是靠的他的节奏，也就是我们说的连读、失去爆破等这些基本技巧，再加上呼吸。那么我们看这里面 Who am I? Am I? 有一处连读 Who am I to? To 在读的过程中注意容易变成 to、啊、Judge warrior Judge a 连读 Judge a Judge a warrior based on Based on 连读 Based on his size、啊、His sizeHis size 之间要牺牲一个辅音，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从前一直串到后。Who am I to? Who am I to? Who am I to judge warrior? Who am I to judge warrior based on his size? 哎，这样的话就是，哎，串几遍下来，大家就可以把这句话的气息串通了。然后注意一口气。 那重点词在哪里呢 ？Warrior size.Judge warrior size. 好、嗯、听听看。 Who am I to judge a warrior based on his size? I mean, look at me. 就是第一句，第一句话你能感觉到它整个其实是比较降调的哈。 对。 Who am I to judge a warrior based on his size? Based on his, based on his. 注意这个连读 H 就不发音了。 Based on his size. Based on his size. Who am I to judge a warrior based on his size? 嗯， 是吧？ 对。那么这几个单词摆在一起的时候，不可能每个字都还原成以前背单词的状态，所以一定要注意让他们彼此互相相让一点，才能让他行为整体啊。Who am I to judge warrior based on his size? 大家注意，你练的时候就用一口气的方式和思想去完成它。Who am I to judge warrior based on his size? 接下来最后连通以后就用气来连通它。Who am I to judge warrior based on his size?反复的练几遍。 我们在看字的时候，英文的时候，也不要用脑子里只看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你要有一个整体观念，你要整个把这一句看完，所以你脑子里预留的气是给一句话留的气出来、 嗯、没错， 这样你才能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连贯的感觉、 嗯、 你要是看到说 Who am I to judge a warrior based on his size 就错了。 嗯， 你要脑子里整个就是一条一个句子的概念，甚至我后面还有、嗯、我得把这气留着。 对， 所以就是 Who am I to judge a warrior based on his eyes? I mean, look at me, I'm over here. 对，是的。 好，听下一句哈。 Who am I to judge a warrior based on his size? I mean, look at me, I'm over here. Look at me, look at me, I'm over hereI'm over here. Man over here. I'm over here. I'm over here. I mean, look at me. I'm over here. 好，这个就是我们去感受啊，尤其这个听众可能啊，我们当中有男生有女生，不管你是男是女，找到你喜欢的声音，将其模仿到底。哎，把它的精华学到手里。比如说你如果喜欢 Mantis 的声音，那你好好跟他练，他的声音能给你带来启发。这有的时候真是这样子，你像我喜欢听的是这个基努里维斯啊，他的声音，然后开始是 Tom Hanks 啊，对，我就觉得他的声音好听，那种感觉特别的好。 嗯 啊， 今天这个段落里 Mantis 的说话就非常非常的自然， 对，很舒服， 很舒服听着。 而且他本身也是一直扮演的家居男 哦、啊， 比较宅的那种 暖男型的、 啊、暖男。以前拍电影也是拍这类的，基本上都是那种像胖胖的，短发。都是打着卷儿，戴着个眼镜啊，长得也挺可爱的。这里面除了Jack Black Panda 的扮演者以外，就除他可爱了。 他今天这段文段简直就是那和风细雨型的。 对， 你看所有的话都是还带着韵律。 对， 还轻轻说 ，I mean, look at me, I'm over here。 嗯， 你看看我，你看我这体型， 嗯， 我能当武士吗？ 对， 我那么一个小虫，是吧？ 是啊。好，这样我们训练的时候注意啊。Who am I to judge warrior based on his size? I mean, look at me. I'm over here. 再来。 Who am I to judge a warrior based on his size? I mean, look at me. I'm over here. 提醒大家 ,based on his size, eyes, 不要因为他在连读当中而忽略掉这个饱满的元音哦。不要读成 size,、 嗯、对 size, size. I mean, look at me. I'm over here. Over here. 要读清楚。接下来，哎 ，Viper 说了哈，这个蛇，就说，也许你该再看看这张图，看什么图啊？ 就是那个穴位图。 哦，让他再看看这穴位图，怀疑这医术不怎么精湛， 怕扎错了。 好 ，Viper 就说 ，Maybe you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is again. Oh, okay. 这才搞明白。 嗯，是， 这才搞明白是所谓的庸医是吧？扎错了。 对， 女孩的声音一出来以后，感觉很清新啊。听一下 ，Maybe you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is again. Oh, okay, Lucy Liu 啊，非常棒。 虽然是华人，但是人家的英文也很好， 很好啊。Maybe you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is again. 这里的重点是 take a look at something. 对 ，take a look at. 对，好，这句话我们看一下关键词 ，maybe。Take a look again. 注意这里的，它这个停顿是在后面。Maybe you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is again. OK, this 后面有一处停顿，整体是降调啊。那么注意它的节奏控制。Maybe you should 弱读 ，take a 连读 ，take a 啊 ，take a look at 连读啊 ，take a look at this again 啊 ，Maybe you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is again 啊。非常温柔的提了一个建议， 注意一口气，这是第一。第二 ，take a look at，take a look at 这个连读，我们已经练过很多次了啊，这老同学都不是问题，但是要注意这一点。Again 啊，注意这个原因。 Again， 语气呢，就是那种温柔的提建议了， 很有女人味的那种语言表达方式。 也许你应该再看看这张图。 对。Maybe you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is again. 啊，感情你一直在乱扎呀，是吧？然后 Mantis 是恍然大悟说：“哦， 其实我们平时开车，有些男司机就喜欢乱开一气，不看导航，转来转去的。女生旁边就可以说拿出自己的手机导航 ，Maybe you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is again. 同样是副驾，明明可以以温柔的声音提建议，而不是说。”怎么开的呀？ 然后 会不会开呀？明明该左转，怎么右转啊？ 对，一会儿车门飞出去一位啊！ 你就应该这么说。 Maybe you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is again. 女同胞们都说一说啊，温柔的提建议。 Maybe you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is again. Maybe you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is again. Okay. 看，人家就 声音很亮。很好听哈，这他也是装萌，他平时说话也不是这个样子、啊。 毕竟人家也是武士，好吗？ 啊，行吧， 也是一个武侠高手，好吗？ 声音听着挺那个什么的，挺有质感的萌，是吧？ 是的、但是这样的人平时说话也不见得就是五大三粗的，是吧？ 其实呢，大家听他们的声音，不要跟他们现实生活中语言表达对位，都不对位的，完全是艺术化的表达，那种声音那种。音质特点是根据场景设计出来的，平时人们是不这么说话，这么说话让人觉得浑身的呀呀呀呀。 他是做了处理的， 对。 但是我们要这么去学习，然后呢 ，Paul 这个时候就完了啊，又开始扎了。 Maybe you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is again. Oh, okay. Oh, okay. Stop it. 这个 stop， 这个大家就去处理了，肯定很疼了，让他别扎了，别扎了。 是吧 ？Stop it, stop. 好，接下来继续往下看哈。一边扎呢，炮就来了一句走心的话，他就说：“哎，我知道呢，师傅是想激励我。I know Master Shifu is trying to inspire me， 激励我。但是如果我没有领悟到这一点的话，我会说他想赶我走。But if I didn't know any better, I'd say he was trying to get rid of me.”Get rid of somebody or something， 就是想丢弃，想抛弃，想赶走，想摆脱， 对，除掉。 I know Master Shifu's trying to inspire me and all, but if I didn't know any better, I'd say he was trying to get rid of me. 也很生活化的一句， 对， 来听一下。 I know Master Shifu's trying to inspire me and all, but if I didn't know any better, I'd say he was trying to get rid of me. 好，三句怎么处理？ 我们看这句话啊，它首先呢句子不算短，大家注意到没有？比较长。 但是这关键词确实不是很多。Master Shifu 关键词 ，Inspire 是关键词 ，and 这个 Better， If I didn't know any better， Get rid of， Get rid of， Read 啊，这是一个关键词。所以我们整体读的时候呢，可以去凸显关键词。I know Master Shifu is trying to inspire me and all， but if I didn't know any better， I'd say he was trying to get rid of me。啊，所以这三个关键四个关键词要抓住。它停顿其实并不复杂，看着句子长其实并不难。我们的第一处停顿是 inspire me and all 这个位置，第二个位置是 any better。I know Master Shifu is trying to inspire me and all， but if I didn't know any better， 停。I say he was trying to get rid of me。好，就这两处停顿，还是按照标点走的，所以是不难处理的啊。那么语调呢，肯定是降调，因为他确信此事。其实啊，Poe 这种想法也是积极正面的，是不是真的 Master Shifu 就在 inspire him？ 还真是不好说啊。那么，但是他的现在的感受，我认为是很积极乐观的啊。这也说明 Poe 是一个什么呀？他并不是一个俗人，他其实是一个有成功潜质的人， 有慧根， 有慧根。嗯，我们看这句话连起来的话，那需要处理一些小的节奏的问题，比如。I know Master Shifu is trying to get rid of me, trying to inspire me and all. 注意 is trying to inspire me and all 连读，这是第一处小连读。I know Master Shifu is trying to inspire me and all. 注意 and all 这儿一个连读。But if 也可以是连读。But if I didn't know any better. But if I didn't know any better， 这是第二处连读。But if I。那么我们知道 if 和 I 本身就是自带连读的 if I 对吧，这是大家都很容易理解。 But if I didn't know any better， 好，这是第二处连读。 I'd say I'd 失去爆破 He was trying to get rid of me He was trying to get rid of me He was trying to get rid of me Get rid of 连读 Rid of、啊、那么每一句话都带一点点的小连读、啊、基本上这一句话下来以后呢、啊、连读带来的节奏 I know Master Shifu was trying to inspire me and allBut if I didn't know any better, I say he was trying to get rid of me. 啊，这句话就这样，反复的训练啊，找呼吸的感觉。 大家知道 and all 是什么意思吗？就是等等这一类的，这许多一切等等这一切什么的之类的，这个意思。好，我们梳理一下连读。I know Master Shifu is trying to inspire me and all, inspire me and all, but if这里的 if 有点像 Eve， but if I didn't know any better， I'd say he was trying to get rid of me， 是这个连读的标准啊。然后你在这上再加语速，我们再来听一下 Paul 的话。 I know Master Shifu's trying to inspire me and all， but if I didn't know any better， I'd say he was trying to get rid of me。 I didn't know any better。I didn't know any better. Yeah, if I didn't know any better. 然后 inspire me and all, inspire me and all, didn't know any better. I'd say he was trying to get rid of me, get rid of me. 嗯， 好，要有 get rid of me, get rid of something, get rid of somebody, 摆脱什么？ 对， 他是这么认为的。 对，那整句话呢？如果你要把气息和你的情感再匹配上的话呢，那你这话说的时候呢，哎。再把这个我们说呼吸放进去，你用的情感背景就是开玩笑啊。开玩笑的话呢，你就要轻松，你自己要轻松一点。所以就可以这么说。I know Master Shifu is trying to get, I know Master Shifu is trying to inspire me and all, but I didn't know any better. I think he was trying to get rid of me. 啊，你这样去说的话呢，带着轻松愉悦的心情去说，然后多说几遍，中间出小错别管，反复几遍，自然正确的就出来了。 就是说先把那个语调的感觉把握到吧， 从整体上去抓啊，先抓森林再抓树木啊，不要上来就抓个别单词读的对不对啊，读着读着就对了。 也是过来人的经验了， 必须的，你没有必要跟一两个单词较劲，当你跟单词较劲的时候呢，就是我之前说过的那种感觉。 So you a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不是这么讲英语，应该是 So you'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一气呵成。 好，今儿个时间不多哈，咱们看能不能再讲一句。Mantis 就说：“哎，我知道师傅看起来铁石心肠，但是你知道吗？他并不是一直那样的。” I know he can seem kind of heartless. Heartless 就是无什么无情的， 无情，铁石心肠。 Heartless 没有心的。But you know he wasn't always like that. 他之前不是这样的，就师父当年不是这样，还是一个挺有人情味的人的。 I know he can seem kind of heartless, but you know he wasn't always like that. 起歌曲了哈、啊，准备要煽点情了， 要煽情了，开始。 I know he can seem kind of heartless, but you know he wasn't always like that. I know 特别重哈、啊，是不是啊 ？I know he was. I know. I know he can seem. I know. Yeah. I know he can seem kind of heartless, but you know he wasn't always like that. 啊。所以他也是在替他进行解释啊，关键词 heartless 还有 always like that， always always 注意口型送气啊啊，那这句话的话呢，很降调整个啊，注意要想把这句话说的自然一口气连通的话呢，就要 I know he can seem kind of heartless， 要注意什么呢，要注意的是 can 读成 can seem kind of， 注意 kind of 连读 kind ofBut you know, he wasn't always like that. 其实下半句呢更符合这个他的表达的自然感啊。He wasn't always like that. 注意否定词要被重读。也就是说，如果要想一句话读得自然，就一定在最关键的信息上加重读的是自然的第一个条件，然后剩下的那些都还好啊。所以我们看 I know, 这第一句话前两个字是加强了，对，但是注意生活中我们并不一定是这个样子，这是一个特殊情况造成的。 He can seem heartless. He can seem kind of heartless. 只是这个表达的是铁石心肠的这种表达，不是一个积极正面的表达，所以是一个消极的表达，因此的语调是向下滑的。 But you know, he wasn't always like that. 那么 wasn't 否定的时候加强了，所以这就叫 自然的表达，就是什么呢，关键词得到合适的处理。 I know he can seem kind of heartless, but you know he wasn't always like that. 后面那句话 wasn't always like that.、 Mm. You know he wasn't always like that. Always like that, 总是那样的。I know he can seem kind of heartless. Kind of, 他是不是怎么读的？听听。 I know he can seem kind of heartless, but you know he wasn't always like that. Kind of heartless. 对，非关键词嘛，一定要处理。只有 heartless 这个词稍微有一点重点啊，重读，所以 wasn't always like that 其实是告诉大家，其实他以前不这样。 然后的 Viper 就开始八卦起来了，师傅哈、就说：“哎呀，传说啊，曾经有段时间 ，according to legend， 传说，师傅事实上经常笑的。 对 ，there was once a time when Master Shifu actually used to smile。最后一句 ，according to legend。”There was once a time when Master Shifu actually used to smile. No. Smile 突出了很多。 嗯。 这样吧，这句话呢咱们就不讲了。大家自己去体会。 嗯。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嗯。 就是说意思就我们把这个关键词停顿和语调都做出了笔记，大家自己去体会这句话。 对，但这句话是值得你好好练的。其实这句话很经典啊，所以值得你好好的去体会训练。 好。大家看一下哈、啊，自己阅读笔记能不能处理好这句话？我们下周来检查成果。 对， 请老师来帮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个配音技巧里面，如何能把英语说得自然呢？ 英语的自然首先是符合表达的基本习惯，就是关键词能得到突出，然后其他的词、其他的技法都可以放到第二位，因为关键词突出以后，能够让你的语言表达有效率。实现了这个点以后的话呢，你的气息也好，节奏都为他服务的时候，提高了交流的效率，别人听着舒服，你表达着也不难受。 在自然的阶段呢，我们建议大家首先要进行多多的模仿和聆听。就像我们在课堂里带领大家去听那样，你要去找那个调在哪儿。 对， 它的音节、它的重音是怎么处理的？其实每一句话只要是符合它的这个语言习惯，都有自然的规律，都有自己特定的规律。 对， 你要去通过多听多模仿来寻找这样的规律。我们只是把过程告诉你了。 对， 但是你还要自己亲自去体会啊，对不对？ 沟通的效率，抓住关键词，然后剩下的都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啊。这个呢，就是如果你在平时模仿的过程中呢，感觉嘿，这句话怎么那么不自然呢？对于我来说，那我恭喜你了， 一定要拿下这句话，就是因为它的不自然证明了你大脑中数据库的数据不太标准，需要对答案。 哦，那看看功夫哲学方面，今天的功夫哲学是什么？针灸治病，治病要治穴位。 对， 那就说明我们生活中做事情要抓重点，说话也要说到点儿上， 抓住关键点就能解决问题， 才能够事半功倍，是不是？ 对， 不然你都不知道乱扎一气， 对、啊、 是个什么意思，是个什么鬼。 如果你扎不到正确的穴位，就意味着浪费时间，甚至可能造成损失。如果我们做事情呢，对吧，我们学英语呢，入门的方式错了，对吧，结果你在中国入门用什么阅读的方式，那肯定是学不下去的 哟， 对吧，或用词汇的方式也是学不下去的，应该用什么呢？正确的入门方式是听力。 哦， 嗯， 要用耳朵。 对，用耳朵啊， 多听多感觉。 对，小的时候有些孩子一岁多讲汉语啊，那想想在一岁半他没有讲话之前他是都能听懂的，所以听力是语言入门的手段。 哎，你别说哈，小动物有时候跟人相处久了，他能听懂人的命令， 他就是说不出来， 他不会说，但是你说他不会吗？他会呀。 要是个孩子我们管他叫沉默期，要是动物的话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因为他的口腔肌肉然后各方面他是不匹配， 没这设计， 没 这个功能， 没这功能。嗯、 好了，那咱们今天的趣配音呢就到这里哈。 好的， 大家下来是多多模仿，感兴趣的同学依然是可以练习好以后下周五的早上来提交作业，我们来看看您的完成度如何。 我们重点听最后一句。 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David 老师。 okay, 下次见， 拜。 技术支持青少年更好的成长与发展， 我是海淀区委书记于军。阅读能使人在文字的斑驳里感受一代人的风骨，经典作品能够让我们领略人类智慧与情感的深度。我把最近读过的两本好书推荐给大家，一本是《读懂中国经济》，第二本书是《影响未来的新科技》。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新月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 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 Radio 774, 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